早上，妈妈不再让我去放羊，背上一个缝好的书包，从此走进了村口的学堂。每当放学归来的路上，就会听到妈妈在轻轻唱。 妈妈在轻轻唱。